再来付款。 嗯， 而且呢，我们自信品质，您收到货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之下，支持大家一个星期的无条件退货。 对， 因为啊，您拿到这双被子就会爱上这双被子， 嗯， 爱上它的亲肤，爱上它的保暖，爱上它的绿色安全。 没错，4007108888，4007108888，现在呢，一号线的四位朋友在等待，二号线一位，三号线三位，四号线有两位。这场羊毛被呢，能够用上十几年的时间，贴身不钻毛，不起球，无静电，抗菌防螨又很环保，不仅呢更加的温暖，而且是更加的健康。 是， 想要给爸妈带上一床呢，给家里边换上一床的，那赶紧抓紧时间了，来拨通4007108888，4007108888，现在就是购买的时机，只要498块钱。那么入冬之后呢，羊毛被的市场啊会达到一个高峰，价格肯定得涨的，所以呢今天机会不要错过了。 对，咱们老百姓买东西啊，就是图一个性价比。即使呢您是工薪阶层，收入不高，但是并不能够阻止咱们追求更加舒适、更加品质生活的权利。 嗯， 在经济范围之内享受生活，人生三分之一的睡眠时间，就趁着全年度这疯狂的一次底价优惠， 嗯， 给自己和家人置办一床温暖、防螨、吸湿、排湿性特别好的、性价比非常高的羊毛被吧。 没错， 不是说几千块钱，你要考虑一下，今天多少钱？是直降2500块钱，只要498。 嗯， 还有两只的安睡枕免费赠送，订购两床才996，但是直接带走3床羊毛被，还有4只安睡枕。 没错， 此刻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全部满线，订购成功免费送货，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留下10秒钟给您拨打电话，4007108888，4007108888。 您即将收听的是《大城小事》。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今天啊是星期六啊，就在星期四的夜里，在丰台区不动产登记事务中心啊，那门口是早就下班了，也没什么工作人员。 嗯， 但是啊，就在人家中心的门外摆了十几个、几十个小凳子。 小凳子干嘛呢？在这儿， 嗯，由于啊每周五这个不动产的事务登记中心，它只受理60个不动产登记号。 哦， 这些小凳的主人们啊，这是为了办业务，你办业务得排号啊。 是啊， 所以啊，不得不提前来排队，就在-9度的室外苦熬一宿，就等着周五一大早这登记中心开门。 那得多受罪啊！ 排在队尾的高先生啊，特郁闷。他说，他晚上这个5:30一下班，就赶紧拎着小凳子往登记中心跑。 嗯， 就这样啊。就这周五排号啊， 啊， 他就只排到62号。 哎呦， 在他前面还有61个人已经来在他之前了。高先生说啊，你说就办60个，这实在太少了，而且这排队里边还有黄牛呢。 这里边还有黄牛呢。 说到这黄牛啊，市民高先生也特别无奈，说这些黄牛啊不但来得早，而且准备显然也比高先生充分。 怎么准备的呢？ 人家都穿着厚厚的军大衣，还戴着二锅头。在队伍的另一头啊，这高先生不是排在队尾了吗？ 啊， 另一头就是队前面啊，有一头一名黄牛说啊，60号之后呢，排也是白挨冻，这一天就受理60个，你61、62都没有用。 嗯， 他跟记者说啊，从他们手里啊买一个号的价格是500块钱。 嚯， 当然这价格还有浮动啊，你说比如说像这天这就是500，你要是赶上阴天啊、下雪、刮大风啊，那就是800，往上涨价。他说呀，我们这也是挣的辛苦钱。黄牛还说，他们呢不但要在寒风瑟瑟的夜里啊熬上一宿，而且还要维持秩序，防止有人加塞儿。 黄牛防止有人加塞儿， 这多新鲜啊！维持秩序这事儿应该交给工作人员来做呀，为什么黄牛来做呢？ 嗯， 他们说啊，每天早上8:50的时候才会给大家分发号。 嗯， 现在这号啊就是大家排队自发形成的一个顺序。黄牛说啊， 嗯， 我得防止有人加塞儿啊。有10个人加塞就有10个人白排了呀。 嗯， 黄牛还一身正气哈，啊。排队的人当中啊，除了黄牛和几个个别的业主之外呢，大多数都是房屋中介公司的工作人员，他们呢也都裹得严严实实，而且来得更早。 嗯， 队伍最前面的一位房屋中介人说， 他这，你说高先生是下了班五点半才来，人家吃完午饭就来排队了， 更早， 到现在已经排了将近九个小时了。他说这也没办法，客户就约着明天了，你号少六十个，那也得排着办呢，是吧？根据登记中心门口贴的通知啊，这个中心呢只有每周五受理六十个不动产的登记号，在其他周一到周四啊，每天受理160个号。根据房屋中介人讲哈，说你别说这160个，160个他们也得在夜里排队才能确保有号。这种情况啊都持续半个多月了。他说以前不这样啊，以前呢这登记中心不限号，只要是在下午3点之前拿到的号，这个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就算加班加点也会在当天都给办完。 那挺好啊。 登记中心对于每天办理的不动产业登记业务开始进行限号之后啊，才出现了连夜排队抢号的情况。记者看到现场也没有登记中心的工作人员来维持秩序，反而是中介公司啊，要不然就是黄牛给排队的大家伙分了号。临近晚上10点，有一辆大巴车停到了登记中心门口，这个是某中介公司啊给员工们提供的短暂休息大巴车。他们说呀，前几天下大雪，这公司为了让大家夜里排号排得更安心啊，还给大家送来了帐篷、暖宝宝这些物品。但是啊，谁也在车上休息不踏实，休息一会儿就得赶紧下来转转，担心有人抢了他们排的位置。说这个号啊，其实没有任何约束力，所以啊，大家伙就算领了号，也不敢往远走，只能是挨在这个附近啊，等到白天登记中心开门之后再发号，这才算数。 哎呀，我的天哪！你说这从晚上10点那会儿就等于是已经开始排了几个小时了。你说要到第二天早上8点多，你还得再排，你想10个小时左右。 是啊。 你关键凌晨那个温度，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所以说这个事件当中有很多不合理的事儿哈，细细一想就能发现出一些端倪。为什么每周一到周四的时候发160个号，而偏偏到了周五的时候这数量还不及一半呢？周五也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不是工作半天，对吧？为什么受理的业务量却大幅缩减呢？ 是个问题， 是个问题吧。其次，为什么这个在队伍前面组织维护秩序的反而是要由黄牛来承担这个任务，都让我们觉得很可笑，咱们部门的工作人员又去干嘛了呢？是吧？而且对于这个限号的规定哈，能不能想出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能够在正常的工作时间里能解决的问题，一定要所有的工作人员加班加点的去干活，因为人家也毕竟也有家，也有自己的生活，是吧？能不能想出一种两全其美的方式，既不让咱们的工作人员哈感觉到工作压力过于这个繁重哈，又不让咱们的市民百姓在这寒风当中瑟瑟发抖的受苦受冻。我觉得哈，应该是能找出来一种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的。反正我总觉得最起码让这个充满正义感的黄牛在这儿这个大放厥词，我倒觉得实在是不合适，还挺打脸的哈。 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最近呢网上传出了这么一款神器，叫什么神器呢？防楼上噪音神器。 防楼上噪音。 对，这神器呢，不少网友购买了之后表示啊，哎，效果明显 啊。 记者就了解到啊，这款防楼上噪音神器，它实际上是一款震动马达。这震动马达呢，一般需要安装在天花板上 啊。 这个天花板上装好了之后，一旦启动开关，你楼上的住户就会感受到明显的震感。 啊，就放一震动器贴在你们家房顶上，就震楼上那户住户的地板。 哎，是这意思。这个有一位刘先生，他表示啊，他的楼上住的是一对夫妻，一个2岁的孩子和一个老人。那这家人呢，是2-3个月前刚搬来的。刚开始呢，楼上噪音比较大，他们上去沟通过，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忍了挺久的才上去说的。可能当时说的时候态度不太好。他就说啊，第一次上去沟通完了之后呢，楼上一直没有改善。有一次在周末晚上快12点了，楼上传来频繁的这个跑动的声音，这刘先生就上楼啊跟对方交涉，但是两家人呢很快就吵起来了。 你说也是，这大半夜12点了，楼上还咚咚咚咚咚，这怎么休息啊？ 啊，后来他们还叫来了警察，但是警察也知道是怎么回事。 那当然， 就一般就是调和，因为他也没法管，毕竟也是周末。而且呢也不理解你的这个感受，以为这个小孩跑他就是正常的。这刘先生就说啊，无奈之下他只好上网就买了这么一个震动马达，他想试试效果。他说我也不是很肯定这个效果，不过确实啊楼上比以前啊收敛了。不知道是因为吵过了还是这个马达的效果， 还是因为警察来了的原因啊。 对， 昨天呢，记者就在这个某宝网上啊，搜索防楼上噪音的关键词儿，出现了好几页类似于这个啊震动马达。 嗯。 价格呢是从这个100多元到700多元不等。 哦。 一位买家评论道：“太棒了，才开了几分钟，楼上就下楼来敲我们家门， 受不了了。” 说他们家的冰箱都在震。 哎呦，效果挺明显啊。 啊，另外一位买家也表示说，这震楼神器很有效果，楼上安静多了，有武器在手，它就是不一样，谈判也有了分量。 还能当做武器呢？ 哈、啊，根据这个店家的页面介绍，这款所谓的防楼上噪音神器的工作原理并不复杂，四个这个膨胀螺丝啊，把这个电机啊锁在天花板上。高频震动发出响声提醒楼上安静，同时也能让楼上的住户体验一下噪音带来的烦恼。 这是报复啊。 哎，一位店家在页面解释啊，卖这款马达的初衷是表示起初觉得这样有点不太道德 啊， 但是考虑到市场的需求，还是决定改良设备方便用户。这店家所谓的改良设备呢，就是把原本一款工业马达改装成为这个配备了插头、调速器以及四颗螺丝的震动神器 啊，就原来是一直在震，现在是噔噔噔，或者是你想停的时候就 能 停止， 还能停。记者就发现啊，这不少店家在销售这种设备的时候都会注明，当马达达到效果后，掌柜提议以和为贵，协商处理噪音，不应该得理不饶人，疯狂报复。 哦。 此外呢，店家也特意说明了说，因为安装马达不当或操作不当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本店概不负责，请提前熟悉马达性能，保证安全。这个律师就表示啊，使用这种设备它本身就是违法的。律师说啊，因为这种设备的目的就是制造噪音，即使邻居扰民不对，也不能啊是自己扰民的合法理由。 没错， 现代法律是不支持互相报复的，对别人扰民应该通过合法的途径来制止。 没错。 同时这个律师还指出啊，这种设备的生产和流通都没有产品批文和许可证，因此销售这种设备它也是违法的。 嗯， 如果使用这种产品造成楼房损坏或对他人造成干扰，使用者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没错，确确实实哈，您买这东西啊，觉得是震了人家那开动电机那一瞬间，楼上开始嗡嗡震，那日子过得不好的时候，您心里那叫一解气，那叫一爽啊。但是您想没想过哈，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是 吧？这而且这东西装在您家天花板棚顶上，万一要是掉下来砸的可是您家地板，砸的可是您家的人，是吧？ 对。 而且他这也没有什么这个证啊，那个出厂许可呀，这电压呀，电源是不是稳定啊，都不知道。万一要发生这漏电跑电啊这些质量问题的话，我觉得给家里带来的危害，您自己家人也是首当其冲的，是吧？ 是。 而且我相信啊，这个这孩子说跑楼上跺地板，这不懂事儿啊，这大人这是一说辞，大人肯定是有这种逃不开的这种责任在里边的。 对对对， 因为孩子不懂事儿，大人是懂事儿的，你不能说孩子天性活泼好动，咱就认着他想怎么当熊孩子就怎么当熊孩子，那您不成熊大人了吗？ 是 吧？是。所以这时候还是得靠大家伙互相的理解，包括一些自觉。 没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往往都是通常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嗯。 所以我觉得不会有人想要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啊。 对，您弄一马达机装棚顶上，这其实三言两语能解决的事儿，考验您的情商和智慧的时候，您偏偏又耗钱又耗力又耗时间，甚至还有可能触犯法律和给自己家庭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威胁的这种代价， 没错， 去解决这事儿划不来呀，是吧？ 嗯， 还是得提醒那些家里有不听话的小孩子的各位朋友们啊，管好您家的孩子，也体现的是您家的家风，是不是？要不然今天和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吧。 什么话题？ 那个说说邻居呗。 邻居， 哎，您对您身边的邻居熟悉吗？了解吗？身边有没有那些有趣的邻居或者糟糕的邻居？ 嗯， 您跟您的邻居发生过哪些啊您觉得值得说一说的故事？您是认识啊不认识啊，在楼里啊还是在电梯里打过照面啊打过招呼啊，发生过哪些愉快或不愉快的事儿？都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讲讲故事啊。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叫做我和邻居的二三事。临街居民楼底层啊，拆墙又打洞，摇身一变变成了门脸房，出租经商，不仅影响楼上居民的生活环境，更是对他人的安全造成了危害。 没错， 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城建科联合月坛城管执法队对南礼士路三条东口沿街商户这个拆墙打洞的行为进行了集中整治，恢复居民楼体原貌，并且 重建了绿化带， 是该治一治这种事儿啊。 最近这些年呢，临街民宅首层啊，就是楼下那一层啊，拆墙打洞做成门脸房出租经商的情况也是越来越严重。目前呢，西城区南礼士路三条有近百家这样沿街商铺，一般的这凿了门脸之后，这做个什么美容院呢、卖个小吃零食啊，卖卖服装啊什么的啊，这一数一大溜。经营最长的据说那店面已经有十多年了， 都快称得上老店了。 是啊，这属于历史遗留问题。西城区月坛街道办事处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啊，最近年来街道居民的投诉最多的案例就包括民改商，就民居改成商居啊，这个拆墙打洞。居民呢最害怕业主这个租给开饭馆的， 为什么呢？ 因为啊那开饭馆叮叮当当的啊，影响大家伙的休息，而且还有味儿。而且啊这卫生一旦做的不合适，那泔水啊弄的反正就是招蟑螂耗子什么的。工作人员表示啊，拆墙打洞呢不仅影响环境，而且还破坏了建筑的主体结构，对于他人的安全都会造成危害。而且啊私自这个拆改啊，有的时候不但破坏民宅结构，甚至还可能会堵塞那个消防通道，占用地下的管线啊，或者压到这些管线的这种情况，这是严重损害大家的公共利益的。所以啊，昨天执法人员先由南礼士路东口三条的30多家违建试点拆除之后，将会全部恢复原貌，并且重建绿化带。 这一下拆了30多家啊，估计剩下那几十家也得，要不然你自己弄，要不然我帮你拆了。 反正就是早晚的事儿哈。我觉得这边呢，这个试点和这样的尝试，我觉得是成功的。 是。 相信啊，给相在不远的一段时日之内啊，这些长久祸害大家生活质量或影响大家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临街的民改商的店铺啊，应该会得到整治。我觉得还是大家伙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您家凿了一墙凿了一门脸，您倒是觉得占了一便宜，我花民居的钱，我弄了一门市房的价格。但是您没想想，万一这楼上要是因为您家凿几个洞出现了墙的裂缝啊，包括一些墙体质量结构，您家可是住一层的是吧，不能只显着眼前这点钱呢，杀鸡取卵的事儿可不能干。 再来看这么一条啊，北京某小区有多位居民反映，在这个小区里边啊，105号楼一层啊，一位老人常年将这个捡拾的废品呢、堆积到楼门前的这个绿化带上，楼前这个空地俨然就成了老人专属的一个废品储藏室， 就在绿化带上堆了一堆垃圾 啊，这给居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对此呢，小区物业工作人员说啊，物业一直在督促并帮助老人清理废品，但是这位老人他捡拾废品已有数十年呢，积习难改。昨天下午呢，记者就来到了这个小区啊，105号楼，他看到啊，2单元门前的绿化带和空地上啊，都有大量的杂物，其中包括有什么酒瓶子、饮料瓶子、毛绒玩具啊，被分装在这个大袋子里边啊，纸箱子呢由绳子捆绑。据居民介绍，这个老人什么都捡完了之后呢，像夏天的这个气味就特别难闻，东西多的时候有时候还挡着大家的路。还有住户表示啊，这个情况已经维持数年了，老头天天捡各种垃圾回来，小区这片绿化带呢简直就成了他的这个专属的储藏室。 那问问咱这位老大爷呗，什么情况？ 是这小区物业工作人员也就告诉记者说，这个地方是回迁房、包括这位老人在内的很多居民啊，都是原这个娄子庄的村民，老人已经70多岁，和老伴居住在105号楼2单元的一层。他在村里的时候就是捡废品，捡了几十年，住进楼房这7、8年呢还有这个习惯。那物业工作人员就说啊，物业曾多次督促和帮助老人清理楼前的废品，但是老人积习难改。哎呀，我们也没有执法权呢，只能以说服劝导为主。那么记者也曾经尝试联系老人，但是多次敲门都无人回应。 其实听起来还是确实让我们觉得，这个人虽然搬进了楼里哈，但是这个生活习惯呢，包括这种生活方式，确实还没有跟得上。 是。 但是我觉得这时候你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这可不是在村里您家住一小平房，自己有小院子，想怎么弄怎么弄。 对。 这时候是这楼下的绿化带公共绿地，不是说您家住一楼门前那一片只属于您自己一个人是吧？这是整栋楼居民共享的一块绿地，所以我觉得真的千万不能因为岁数大，因为人家对您客客气气的，而您就做出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不顾及其他人利益的感受的事儿来，我觉得有跟您的身份和跟您的岁数不大合适，不大搭配是吧。哎呀，我还是觉得这个积习难改这个理由很难说服我呀。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位于丰台区华园四里底商的幼教场所的负责人说啊，您瞧瞧，我们员工穿的都是羽绒服，可是我们更担心孩子冻着啊。 啊， 有家长反映说啊，孩子们在这参加培训，但是培训的场所这屋子里没有暖气。 哟，这是怎么回事啊？ 昨天下午记者就来到了位于太平桥下附近的华园四里，这个小区临街呢有几十家底商，这些底商啊都没有供暖。我们都交了费了，但是听物业说啊，还有一部分底商没交钱，而这个交费没达到一定比例，这供热单位就不给供暖。有些商户啊已经在想方设法，这能不能自己想辙买什么燃气炉啊、电暖气啊，这自己取暖吧。 哎呦，这事儿真的是哎。 而恰好啊，这幼教场所也是众多底商之一。 嗯， 我们早就交了供暖费，但是从开始供暖到现在，一天暖气都没来过。有些家长都不高兴了，责怪说我们这怎么这么冷啊？他们只能自己想办法添置了电暖气，让屋子里啊有孩子上课的地方尽量的暖和一些。 这把孩子可不能冻感冒了都。 为了避免孩子们着凉冻感冒啊，这老师们呢也只能带着孩子们这边上课边做一些暖身操，或者提醒孩子要多穿衣服。而其他的工作人员啊，有的上班的时候手里还不撒手的捧着热水杯。 嗯， 负责人说啊，最近呢大风降温，我们也特无奈啊，所以只能从明天开始啊暂停部分课程了。尤其是针对岁数比较小、身体比较弱的小朋友们的课程啊，已经给家长发了通知，课程后延，不能冻着孩子们呢。而有一些商户啊，则表示了不满的情绪。 为什么呢？ 那凭什么我们交了钱还不给我们供暖呢？你费用没收齐，那责任又不在我们这些交钱的商户上。你说我们都交了钱了，给我们造成损失，谁来赔偿啊？ 有道理。 这还有居民说啊，这么多家一起用电热器，这电线能承受得了吗？万一要是由于这个原因，这引发了火灾，怎么办呢？ 这也是有可能的。 这都是大家伙各种各样的担忧哈。 没错。 随后呢，记者就联系了小区的物业工作人员，这工作人员是这么说的啊。小区的底商呢，目前只有一半交了供暖费，按照约定没有达到这个供暖收费的最低要求，所以啊，供暖公司拒绝提供暖气，而那些已经缴纳供暖费的底商也没法享受到暖气。目前呢，物业正在和供暖单位交涉，争取尽快通暖。 我觉得这个事儿如果不处理好，那就会成为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吧，这事儿就是我们大家所一直所担忧的嘛。说这交钱的朋友，这你不能把这责任推给他们啊！你们交了钱，要想享受服务，你们去催催那些没交钱的，这事儿可不行。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是吧？我觉得这事儿不能说把这东西转嫁给这些正常的想这个履行了责任的这些住户们，而这个。包括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和这个提供服务的部门啊，他们有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和权利，我觉得这事儿是需要商讨的。而且我还觉得说这个钱不钱和交费比例这事儿是怎么设定的哈，我觉得可能也是得商量一下。万一真给孩子们冻坏了，万一真说引起了火灾这事儿，我觉得物业也好，还是这什么也好，这大家伙都是负不起这责任的吧。 没错， 是吧。 再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哈，手机啊下了几个游戏，然后孩子就这么一通乱按，结果呢就被扣了20000多元。 哎呦，什么游戏这么贵呀？ 哎，昨天市民郑先生就反映说啊，今年11期间，孩子用自己爱人的手机啊下载游戏之后，他这个支付宝内莫名的就支出了20000多元， 扣了钱了。 没错，随后查询账单得知，当天下午1点多。郑先生爱人的手机啊，共支付了17笔账单，均为购买游戏装备。对此呢，支付宝客服也是提醒用户啊，要在网络安全环境下进行支付宝付款，不要向他人泄露支付密码。 哎呀，但是你说这东西怎么说扣就扣了呢？ 哎，具体情况是这样的，郑先生的爱人崔女士就回忆说啊，孩子经常拿他的手机下游戏玩，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扣钱的情况。当天下午啊，自家11岁的孩子照常是拿自己的手机玩游戏，玩了半个多小时，也就半个多小时。期间也没有收到任何的这个短信通知。结果过了几天，他往支付宝里转账的时候，发现，哎呦，怎么少了20000多？ 这可不是小数啊！ 崔女士以为这支付宝被盗了，随后就拨打客服电话查询这个消费的信息，账单就显示啊，支付宝共有17笔消费都用于购买游戏的装备。 郑先生和崔女士均证实曾询问过孩子，他说啊，下了游戏之后的确弹出了很多这个支付的对话框，并选择了支付宝一个选项，但是孩子并不知道支付宝的密码， 是啊， 感觉啊好像是这个支付宝这个跟这个游戏绑定，它自动支付了， 也就是说没输密码这钱还照扣了，一扣还扣了17笔，扣了20000多块钱。 嗯， 这里明显是有漏洞啊，是吧？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事儿最后肯定还是要给一说法的。还是提醒大家伙啊，在下手机软件的时候啊，您那些就看起来特别往外弹乱七八糟广告的那些软件啊，我还真觉得、真是不能下啊！我都通通把这些软件叫做流氓软件， 对， 就是那种他会给你发布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收钱的，可能收您3块钱、6块钱、8块钱的，另一个版本是免费的版本。大家可能觉得，哎呦，免费的我干嘛买花钱版本啊？ 是啊， 对，您买了免费版本之后，一看上面这个开始无休止的往外弹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广告，是吧？您要是万一手一抖，您点错了之后，里边可能就会弹出来很多奇奇怪怪的，让您觉得这个麻烦无穷的这样的一些消息。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有些软件必要的咱下就下了，不必要的还是不能下。当然了，我觉得这事儿游戏公司还是应该给一个说法的，是吧？那扣的钱不能说扣就扣了，支付宝公司也脱不了干系。最近呢，市卫生监督所的检查人员在一次检查当中发现啊，有一部分违法者利用微博、微信这些网络即时通讯工具来招揽顾客。 干嘛呢？ 招揽顾客这事儿其实没什么啊，新的营销方式嘛。但是他们所从事的那是微整形的医疗服务美容，给求美者的健康这可带来了极大的风险隐患，因为他们是非法的。当事人樊某啊，就通过微信向一位客户石某介绍了一款名为蜜拉贝尔溶脂针，英文名哈、听起来特洋气。这产品啊，这个石某就在北京某宾馆的房间就注射了这种溶脂针，还不是在一正规的场所，弄了一 宾馆， 弄了一宾馆。前后呢，一共呢花了3000多块钱。然而啊，注射之后不久，这石某身体就出现了不舒服的症状。经过医院诊断为下腹部以及双大腿皮肤脓肿合并感染。 哎呦！ 经过调查哈，这个检查人员就发现，为他人所注射溶脂针的这个樊某，他根本就不具备合法的行医资质，为他人注射溶脂针就属于非法行医。而这所谓的溶脂针啊，也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数据查询系统当中查不到有关合法药品或者医疗器械，就找不着相关信息。最终市卫生计生部门给予这樊某罚款人民币20000块，没收违法所得3000多元的行政处罚。 这溶脂针，你看这个石某哈、他还是往这个大腿内侧打哈、大腿这儿打，估计是觉得大腿这个脂肪太多。 可能是，对， 我跟你讲， 想美医美， 很多溶脂针它是往脸上打的。你说这要是打坏了，你说这人这怎么办呢？ 所以千万不能要美不要命啊！选择正规的医疗场所去接受这样的美容服务，是吧？哎呀，由于时间关系，我们又得进丰台达人秀了。你说今天还有好多朋友给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来不及念了。没关系，明天我们继续这个话题，给大家继续念，因为明天还是我上节目。行吧，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丰台达人秀，我是王哥， 我是浩洋， 明天见。 达人榜样，打造百姓舞台，发现丰台之美，共创幸福生活。北京市丰台区委宣传部联合北京新闻广播等多家媒体推出2015年发现丰台之美主题活动丰台达人秀系列报道。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在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我爱丰台。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发现丰台之美幸福社区丰台达人秀活动系列报道，创造丰台之美，汇聚幸福社区。今天我们来认识的是文化达人孙晨。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丰台第七中学的教学主任美术教师孙晨。这次呢，我被评为了丰台区的文化达人。 孙老师在校本课程的教授过程当中，通过各种形式组织学生们学习被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系列的民间艺术，让学生们感受到亲手创作民间艺术作品的魅力，还将这些渐渐淡出人们视线的民间艺术瑰宝的制作方式通过校本课程教授给学生。 我身为一名美术教师啊，把自己所学的一些知识然后传授给学生。我是特别喜欢北京的传统的民间工艺，所以呢也拜老师学习北京民间工艺一种特殊的叫毛猴的这种技艺。由2位中药组成，一位叫蝉蜕，一位叫辛夷。 啊，这两味中药呢组合经过拼接，再加上创造者加入自己的想法来融入，给变成一种手工艺品，学生也非常喜欢，现在呢也是北京特有的一种工艺品，更重要的能够通过制作的过程，让学生来表达情感，表达他生活当中的所见所闻。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的学生制作的一组打篮球的题材的毛猴作品，五个毛猴有扣篮的啊，有防守的，甚至呢有一小猴可能追不上前面那人摔了一跟头，所以呢可能非常的活灵活现啊，所以呢我是希望让学生呢发挥自己想象力来制作呢他们生活身边这些所见所闻或者一些他们喜闻乐见的一些题材，可以学完这些技艺后，他能够把这些作品做成一件比较精美的作品，一是可以组合很多同学做一个大型的作品，给学校我们的民间工艺的展示留存，作为学校珍藏他们的技艺的一个美好的地方。第二呢，我们也会提供一些像玻璃罐啊装道具的东西，然后呢把他们好的作品可以带回家，然后他们可以送给朋友，送给自己的家长作为一份礼物。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同样是来自学校当中的一名老师，文化达人吕彩玲所关注的是传统风筝技艺。他将传统风筝当中的文化内涵与制作风筝的扎壶会放一起教授给他的学生，并且带领他的学生参加各种各样的风筝比赛。由吕老师教出来的学生，他们的风筝都在比赛当中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其实说起风筝，这是我小时候的一个梦想，因为小时候我就特别喜欢做风筝。因为那时候我们拿这个旧报纸来做风筝，但是后来我长大之后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风筝协会的一些老的专家，那么我借这机会呢跟这个专家呢一起来学习。后来我就是到了丰台第一小学，当了教师。后来我就想，能不能把这个风筝引入到学校，让这个民间的这个传统工艺得以传承。是我们先就是给学生介绍这个风筝的历史，不只是就是手工艺这一方面，它是基于科学常识，手工艺还有美术、娱乐活动于一体的这么一个课程。那么学生就是在这个课程中可以学到很多知识。其实最激动的这个人心的时刻就是最后我们学生把这个风筝制作完之后，五彩斑斓的风筝啊放到天空中，那学生呢就是放飞自己的梦想，看到自己的亲手制作的风筝能放到天空中，他们的心情肯定是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的。还有就是我们组织这个学生这个风筝队，我们还要参加丰台区组织的中小学生风筝比赛，我们就是都是自己亲手制作风筝，每次我们都拿这个团体一等奖，就一二等奖都被我们拿来，他们觉得选这个课程特别的开心，觉得特别的自豪。 丰台达人秀丰台之美，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 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十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P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P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了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正了，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